新世界上发展路，肩膀映照星河图，宿命难逃如所存，寸是经肺腑，因果缠绕难尽诉，烛龙万载孤独，桃心结起天柱，酿浪热血与中毒， 一生情深人自动发出，迷如相信他死不死死路，是你的道不仅是个年纪，自动算死自己真的远足， 忍受着最深的失恋，无数次天崩地裂，无数次逃出升天，铁骨碾碎宿命的锁链，咆哮着挣脱开你的谎言，你是三界的前世界，主凡正玄王出世破茧，我凭心我想命中终点，挣脱开命运的尘烟，让我学到最残缺，化成竹浪此生未解，在冰心梦如凡尘间，现在之门落九重天，落九重天。 来来来，兄弟们多喝几杯。 黑狐会又打了一场胜仗，全靠大当家，咱们是不是该给大当家敬一碗酒？ 黑狐会有今天是依仗兄弟们用拳头打拼下来的，是大家的功劳。 大当家就别谦虚了，没有你咱们能打败金龙帮成为方城第一大帮会吗？ 三当家说的是， 要说最大的功臣还得是凶拳兄弟，来我们敬他一杯。 所以凶拳在这儿是吧？ 你谁啊？岂有此理，知不知道今天是我们黑狐会的 三当爷的，大伙给我上。 成第一武徒王天豪， 老子跟你拼了！天啊， 你这大当家还入不了我王天豪的眼，看来凶拳并不在此地。 放了大当家， 不在又怎么样？ 一个时辰内把凶拳找来，不然黑狐会就会在凤城消失。 你休想！ 等等，我现在就去找凶拳，请你先放了我们大当家。 别高远， 赶紧的。 凶拳兄弟，对不住了。 所有家当算起来，还是不够铁链之法所需药材的钱。唉，这中宫秘典或许有寻药之法，但也未必就能把药全都找到。这是功法妙窍双修，万一凑不全药材，我勤奋练功未必就会落后于人。此妙窍双修必须外履为持，二气相切，万物即生，意思是因为男女体质相反，一起练功反而能更快激发气感，以有余补不足，以不足积有余，妙窍之处若非道侣，难明要领。练功怎么还要结成道侣？如何运功行气也讲得不清不楚，拿别家功法去请教师父也不合适。算了， 还是赶紧找到方法寻药，修炼铁链之法要紧。有了，金丝鼠，常见于泉州丰城荒山之间，120里。属性机敏，可寻天下奇药，还既有猎捕之法，这秘典真是帮大忙了。 这既然是家父相赠之物，我岂有要回之理？ 不知钟姑娘在吴家过得如何，得找机会打听一下。 一个时辰已到， 王大少爷，可否再宽限我们各把时辰？我们必将凶犬醒来，您看如何？ 你觉得我还会信你们这帮废物？可笑！ 方天豪，你欺人太甚！ 不自量力！ 要杀要剐，你冲老子来！ 有骨气，那我就成全你了。 帅大当家，凶犬兄弟， 抱歉，来晚了。 你就是凶犬？ 凶犬兄弟，他是凤城血脉王家的王天豪。王家出身军武堂，家传辽火枪一绝，小心啊！ 阁下这么大名头，为何还要找一个小帮派的麻烦？ 挑战强者，这还需要理由吗？你既然来了，我自然也懒得再理这些废物，先借我一枪再说。 这次价钱得翻一翻。 全依兄弟的。 好， 他 揍他， 揍他。 流火枪法，无言火， 碎石拳法，石破天惊。好个凤城第一武徒。 有趣，再来。 中。 石拳是纯粹的外表武器，招式简单，只注重力量。若修炼者天生神力，则能事半功倍。 还有什么绝招？一定使出来吧，别浪费彼此时间。 好。你确实厉害，就算我将燎火枪法都施展出来，也没把握全胜。但若我再练两三个月，可就不好说了。到那时，你我再战个痛快。 这什么意思？ 这算烧你兄弟们的汤药费？ 啊？打不过就跑了？ 这王天豪，他不是个二傻子吧？ 方才对招 被二傻子打伤。 全凭一把力气硬扛， 我错了，大当家。 若他完全了无气概，恐怕就…… 拜见吴叔。 小儿无需多礼， 你我梁家本是世交，你又是我吴家未过门的媳妇儿，不必见外。 说起过门之事，侄女子只家道中落，配不上吴家大族。吴叔若要退婚，不妨直说，我当能理解。 哎，小儿你多虑了，像你这样贤良淑德的大家闺秀，正是吴家子弟梦寐以求的良配。只是良辰吉日还没定下。小儿放心，我吴家既答应了这门婚事，定会为你做主。 谢吴叔，秀儿就不打扰您休息了。 爹，您真要我与钟秀成亲？ 装明个老东西，拿中宫秘典当人情给别人，把没血脉的废物送到吴家。 爹，咱可不能吃这个亏啊。这婚事， 婚期已定，婚事还是得如期进行。 可是爹， 但成亲的神可以换一换。 哦，孩儿明白。 至于中宫秘典，我自有安排。 若想领悟气感，恐怕要修得那妙窍双修之法。 半个月便打遍封城大小帮会，凶权的生意果然很忙。名头大了，见到长辈也不行礼。 这位也怕是认错人了。 始末，金家商会的眼线遍布封城。 五爷， 始末失礼了。 短短半年就已经发展出自己的势力，不错。 五爷言重了，石木不过是想多赚些淬体所需的费用， 顺便调查当年石泉村的凶手。以金家的势力，调查起来更快。只要你能像你爹一样替金家处理边境三州之事，你要办什么事，金家都能给你方便。 承蒙五爷厚爱，但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自己的恩仇不想牵扯他人，所以 不用急着答复，你可以再想想。总有需要金家的地方。服过了七灵丹，为何这次服用还领悟不了气感？八年，石木就能从乡下小子练到淬体十一层。老祖都认可了他，还准备把边境三州秘事也交给他。 什么边境三州？ 无关的事你少打听，多伤心你的气感。玉环都突破淬体七层了，要是他都把你甩下了，别说进开元五院，你还怎么在封城、在金家立足？ 老爷，吴大公子来找少爷了。 又跟他混在一起，不是叫你多跟王天豪走动吗？ 但是， 他王家 是眼高于顶，你就不能争点气，让他看得起你？ 我， 哎，罢了，去吧。吴华好歹也是个世家子弟，就算你日后不成器，也有个人脉帮衬。 是。 哟，金兄，怎么了？又因为习武的事被伯父责骂了？ 都怪那个姓石的。 要我说呀，是你太不知变通。 你什么意思？ 石木出身乡野，惯会使用旁门左道，咱们要是跟他认真，反而着了他的道。 啊？ 非常情况要用非常手段。 情一颗心，爱一人，却只。